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自霸练成绩。欢迎上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傅妈傅建立老师。 傅妈2018要带我们轻松简单记单词啊，我们要把背单词这件事情呢转化为理解单词。那怎么转化呢？肯定是要学习一些单词的组成和构成啊，也就是构词法。 对，没错，只有学习了构词法，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了解单词的每个部分它是怎么来的，那么把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您才能把单词记牢。 嗯，对了，我们学了什么合成法呀，什么转换法啊，之后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派生法。派生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掌握前后缀，单词的前后缀。 那朋友们，您还记不记得在上节课给您讲的这前缀和后缀，人家是有自个儿的功能和属性的。 是的，有的呢是用来改变词义的，而有的呢是用来改变词性的，大家各司其责。 对，各司其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说一个单词当中的词根代表的是它最本质的含义，那什么是可以改变它的词含义呢？ 前缀呗。 对了，一般来讲是前缀，它修饰这个单词本质的含义。 对，那么后缀呢可能就是给它增加一些新的词性了，但是现在呢后缀也有点稍微的啊不安于世，可能也要加一点词义在上面。 对，没错，有点不安分了啊。 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重点，那就是词根了。 root、词根呢、如果说咱们汉语当中的偏旁就像是英语中的前后缀一样，那么这个词根呢就相当于部首了，其实有点像，但不能说是完全一致，这个不准确。 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理解成是偏旁部首。 哎， 大家都想想哈，咱们中文当中的偏旁部首是干嘛用的呢？它其实是带给我们这个中文这个字儿当中的一些本质的含义。 是的， 嗯， 有的偏旁，有的部首哈，它表音，有的表意。 对，没错， 就是方便大家认这个字儿，然后呢是知道它的发音。 所以呢这个英文呢啊，如果按这个套路去理解的话，我们也不妨可以把单词当中的这个偏旁部首给揪出来。 这个所谓的部首呢，咱们可能就理解为是词根了 root， 因为一个单词的核心表意就是由词根来统领的，辅以前后缀以改变词性词义。那么学习词根呢，就是学习什么？见字识义 啊，见字识义。 哎，见到了词根，就大致知道它的意思。这个单词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就像是一棵大树啊，首先得有这个根基。 哎， 有了根基以后呢，我们加点叶子，加点花，哎，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植株。 对呀，所以你看，这个词根呢，这是一个单词当中的重中之重了。如果我们能够把背单词转化为是理解单词， 那这背单词就变得更有趣味了，也就更有效率了。 对，没错没错。那今天开始呢，给大家就先来介绍一下哈，在我们英语当中哈，一些常见的词根，咱们先挑几个讲讲。 对，举个例子，因为啊，咱们这年前的课呢，都是抛砖引玉了。啊，再给大家一些词根呢、啊，常见的词根，你看看这些词儿是不是特别眼熟？然后你看看有些有共同词根的词，他们是不是都有大致的能够推演出来的一个最终的意思？ 那好多朋友们呢就会奇怪了啊，说是英语是不是就是先发明出词根，然后在上面添点这个加点那个呢？实际上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这个英语呢，它实际是一个由很多外来语所组成的。啊，所以说呢，这些外来语呢，就是有一些单词的共性，最后呢就叠加在一起。所以并不是说先发明了词根，再找到很多东西。 嗯， 除此之外呢，除了它来自于很多外来语系当中的一些单词，那么也还借鉴了很多，比如像我们说的拉丁语啊，像法语，还有像荷兰语等等吧。那么不仅仅是借鉴单词了，还借鉴了他们的很多的文化。 嗯， 比如说希腊神话。 哦， 哎，希腊神话我们知道里面有诸神，对不对啊？很多很多的神仙啊，那么他们其实呢，所各司其职嘛，有的是掌管音乐的，有的是掌管智慧的，有的是掌管力量的，哎，所以呢，就把他们这个名字呢，慢慢的先借鉴过来，然后使得这个名字就成为单词的一部分。所以要想说词根是先从谁而来的，我认为是先从希腊神话这种具有文化属性的共识性的东西得出来的。 啊、哦，傅妈这么一说呀，看来学词根，咱们主要是学词源了，就是学它的源头。 对，没错。 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常用的词根。您比如说这第一个吧，它叫做 MUSE 啊，我们都说了词根呢未必有自己的读音了。 嗯，没错，但是呢我们就把它的拼写给大家读出来，是 MUSE。 你发现没有，很多你熟悉的单词好像里边都有这个 MUSE 呢。您比如说 music 音乐、MUSIC，哎，它有这个 MUS， 对不对？ 对，没错。 你比如说像 museum 博物馆 ，museum， 它也有 MUSE。您比如说像那个使娱乐叫 amuse，amusement， 哎，怎么都有这个 MUSE 呢？ 对，所以啊，这些词就像刚才金金老师所说的，他们是来自于相同的词源。 哦， 这个词源呢，也就是我们体现的词根啦。就是这个 MUSE。 那好多朋友们会说啊，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博物馆、音乐、音乐家，还有这个放松，它有的是 MUSE， 有的是 MUS， 对不对？ 哎，直接有个 MUS 就行了。 哎，对了，所以其实呢，这个词根呢，它不一定呢拼写是这个永恒不变的，也会发生一些小小的转变。 对，左边变一点儿，右边变一点儿，反正呢八九不离十，那个大体的轮廓和形态还是在的。 对，没错没错。 你看这个 MUSE， 那它自身有什么含义呢？ 嗯，这个 MUSE 啊，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娱乐。为什么呢？它是源自这个缪斯女神。 哦，缪斯这个我们知道。 嗯，快讲讲。 富妈最知道了，这是她心中的女神。 啊，是我心中的女神。对，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啊，这个女神的数量，大家觉得是多于男性还是少于男性呢？ 嗯，我们估计呀、多于男性。 对，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希腊神话其实它所反映的是人类的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么一种体现。 哦， 那大家想想，在原来最早的时候，它并不是父系制，应该是 母系制。 对，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女神。今天老师您看有哪些女神呢？ 嗯，挺多的、但是不是指现在的女神 是指以前的。 对，比如智慧女神， 哎， 对吧？ 我们就看那个圣斗士里边，不是还有雅典娜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当然这个希腊神话和这个罗马神话，它的有一些人物是一样的，但是名字的叫法不一样啊。 嗯、 那今天咱们所看到的这位叫做缪斯女神，她就是掌管音乐的。 哦，掌管 文学呀、什么娱乐呀、 对，没错， 文化呀， 对对， 是不是？ 对 啊，这种艺术创作的女生， 对，所以大家想想，音乐嘛，它也是这个艺术的一个范畴。我们现在指的音乐呢，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是音符啊，实际上您再去查这个语言学的时候呢，音乐其实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音乐本身，像今天晚上刚才所说的艺术文学，它是糅合在这个音乐当中的，就是我们说的娱乐吧，就这个意思。 对，以前呢，这个音乐是个很大的概念了，包含着什么 诗歌、 文学，所有这些能够抒发人类情感的， 对，没错， 那种艺术的表达， 对， 都叫做 MUSE， 对， 都由 Muse 女神来掌管。 对，我们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去读一读这个希腊神话，还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里面的 Muse 呢，它既然是一个表示娱乐方面的，代表娱乐的一个女神，所以跟她相关的一些单词儿都是和这个内涵相关 的。大家来了解这个词根的时候呢，要感觉一下这个词根。它呢是一个比较精神化的一个词 啊、 是吧？比较精神化的，它不是说衣食住行的 啊，对， 它说的是人的艺术表达、情感表达。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男性大多数代表的就是这个男性男神哈，都是一些比较实体的东西。你比如说酒神，对吧？ 饮酒作乐的， 对，太阳神啊，都是这种你看那些 发光发热的。 对，你像这种什么花神啊，它也代表的是美的享受嘛。智慧女神，当然还有我们说的一些什么愤怒女神等等，就是它其实是就是我们说的阴阳，它也是分这个那种属性的。 对， 所以今天晚上您说的这种，它具有这种精神层面的，确实如此， 是吧？您刚才所说的那些什么愤怒啊，什么自恋呢？ 对，自恋是 自恋之神啊。 对，自不过很有意思啊，自恋之神是一位男神。 对、 就是那个水仙。 对， 那个啊，是他， 就是那个水仙花啊。 对 ，narcissism 就是那个词。 对，不过、跟他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神话故事哈。 那这里的 muse 呢，是指专门掌管艺术文化的女神。以前我们看很多人在写文章的时候都说、我心中的缪斯女神。 对， 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就是这位女神。 是，集美丽、艺术啊、典雅于一身的。就是晶晶老师这样的。 不是，现在啊，大家把这个女神、男神用的比较多哈。其实这些神都是来自于一些 legend。或者是一些神话、一些传说， 是 里边的。 对， 好，我们来看这个 museum， 它有 museum。 那这里呢，和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后缀哈，就是后面的 um， 大家记住吧。通常情况下，我们看的 um， 它并不是一个英语单词的一个后缀，它是一个拉丁语的后缀，通常表示一种复数的形式。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理解成是名词吧，它就是某一个集合体，就这样的感觉。 集合体。 对。 那这个 museum， 那就是 muse 的集合体。 那就是各种艺术、音乐啊、美术，对吧？画展，所有的这种美的享受的集合之所嘛。 集合博物馆。 博物馆。就这么来的 博物馆。 对 啊，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感觉这个博物馆顿时蓬荜生辉呀。 没错啊，各种流派的画卷、诗词歌赋、音乐、建筑啊、陶器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这不就是博物吗？ 对 啊，这个 UM 就是一个集大成之所组成。 没错， 就是集大成是 UM 这个后缀的意思。大家看看是不是特别生动形象、 非常形象，那个画面感还很强烈。 对，把所有的 muse 装到一个 M 里边去， museum， 对， 就是博物馆了。 也不知道一缪斯女神喜不喜欢啊。 反正我们这么解读吧。大家看这个 music 是音乐了。 对。 那它加上 IC 又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 IC 呢是一后缀啊，它既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也可以是一个名词后缀。啊，当它做这个名词后缀的时候呢，通常也体现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 对。所以它是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就像能够给带来享受一样，能够感受到。这就是我们说的音乐了。 音乐它是一个波的一种震动。 波的震动 是吧，它核心本质是一种波的震动， 嗯 啊，就看你什么样的震动，你看你比如说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 对， 就是你对哪种类型的波的震动你是比较敏感的， 哦， 跟你这个身体和你的大脑的那种， 嗯， 比较兴奋的节奏是吻合的 啊，哦，那可能跟你性格是一样的， 嗯， 是吧， 你看没有，傅老师就喜欢听，嗯啊，在希望的田野上啊，好运来呀，啊，是吧？ 365个日出， 365个祝福啊， 对， 这些你看，傅老师的大脑就是非常的， 嗯， 你看啊， 嗯，想说什么呀？ 大好河山，嗯，有情怀， 嗯， 胸中有那个 有 沟壑， 哦，哎呦，沟壑，我以为是胸中有梦想，有理想， 有一马平川， 哦哦，没事，跟王尔德说的好，我们都在沟壑当中，但是却不忘仰望星空， 我们都在阴沟当中，但是不忘仰望星空， 是是是， 哎，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嗯，就这意思吧，就是大家想啊，嗯，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嗯，其实就是跟你的大脑的那种能够共振的频率是一致的， 一致的。看来这个词儿它也得跟音乐的那个波相关， 是， 就是这个 music，art of the muses。啊，同理，嗯，musician。我们上节课讲后缀的时候说到了啊，嗯，这个 i a n，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一个表示名词人的后缀。 哎，什么什么的人，做什么职业的人？ 对，没错。 shin 这个 shin， 嗯。那所以这个词就是 music 音乐加上这个 IAN 这个后缀了， 就是 musician。 那你想想啊，他是专门搞音乐的，从事音乐创作的，这就是音乐家呗。 哎，就是音乐家了。shin 哈，啊，这个单词，上次咱们上节课说了呀啊， 嗯， musician 和 guardian， 记不记得这两个单词？ 记得， 说过， 没错没错。 那个 guard 是保卫， 保卫， 啊，guardian 就是护卫者。 对，没错没错。 什么者？什么人？就是 shin。 对，那你看哈，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不是孤立的去学习词根，它还得有后缀帮着大家分析。 对，好，我们再来看 amuse， 嗯， 这个有趣了，在它前面加上了一个小小的a。 对，我记得上节课给大家讲过的啊，就是一个元音后面再接上啊这个词根呐，啊，等等，前面这个小元音代表的是一种强调加强语气。 上节课也专门讲过前缀啦。 对， 这个小呃就是表示加强使劲儿。 刚对，没错，刚才我们说的 muse 表示的是就是一个娱乐，那不就是使尽浑身的解数让你高兴让你快乐。 对，使 muse， 这个等于是把这个 muse 给它激活一下。 其实我们读这个词的时候那个它就是使劲儿。不信您读一读试试。 Amuse。Amuse。 对。 就是一下，嗯，amuse。 对，你看金老师不仅读啊，然后还有表情。 还有手势。 还有手势。 还有眼神。 哎呀，还有气场。 还有姿态。 姿态。难以形容。对， amuse。 你看如果它后面再加上一个 ment,m-e-n-t 的话， 嗯， amusement, 也就成了娱乐项目。 对，因为 ment 这个后缀是个名词的后缀。 ment,ment, moment。 嗯，对 ，development， 对，都是以这个 ment 结尾的， 它也没什么意思吧？有吗？ 通常没有， 没有意思，就是某种 状态， 状态， 对， 某种名字， 没错。 所以它有时候后缀也还挺抽象的。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的重点就是这个 priority， 首先是放在词根， 哎 哎，就是这个优先级啊，放在第一个词根上，然后放在哪儿啊？前缀上。 哦， 对，后面的这个后缀呢，哎，咱们就略过就可以 了。哦，要说前缀也重要， 嗯， 因为有时候前缀啊，它表示给你这个词根给你否了。 对，没错没错， 你 否掉。 对，你比如加一个有可能是这个词的重复，你比如说一个 re 加上去以后， 嗯，没错， 就变成再重新了。 对，没错， 如果一个 dis 加上去以后，表示就去除没有了。 对，比如我们学过一词叫做 regular， 你前面加上 ir， irregular， 这就是一个反义的词了。 是啊， 嗯嗯， 哎，这个咱以后都会涉及到啊。 对， 意思就是说呀，这三大类呢，您看这词根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要靠着它来猜词义呢， 找方向感。 哎，然后再看看前面的前缀，嗯，然后再看看后缀。 说的太好了，就这意思。 哎，这个 amusement 相信大家都能记住了。 嗯，那刚才呢给您介绍的是 muse 啊，这个词根呢表示的是娱乐，它是来源于希腊神话的缪斯女神。 嗯， 这个还算是有源头的。有些词儿呢，咱以咱们的学识，好像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儿。 是是是， 因为词源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对，没错，它是词源学，是一个学科了。 学科了， 嗯， 咱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老师专门在研究词源，他们很伟大， 很伟大，对， 很伟大。他能找出每一个词真的它的祖宗在哪儿。 对，这个他告诉你，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比如说希腊语， 哎， 啊，来自于什么这个古英语。罗马什么什么时期的语言， 对、 啊、很厉害， 就跟、嗯、感觉这词儿吧，他那户口全查完了、 对对对，派出所的 对 啊，字典派出所的 全查到了 啊， 咱们没办法，咱们只能呢给大家讲讲现在它表示什么意思。 对, 对对， 就现阶段，您比如说像这一个， 嗯 ，pend， 嗯， 跟 pens 啊 ，pend， pens， 姑且这么读吧， 嗯、 其实未必见得这么读了。 他们表示的意思呢，就是悬挂的意思，挂钩。 悬挂。 对。 Pend 是悬挂的意思。 对。嗯。这个词根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PND 和 PNS, 他们只有悬挂的意思。 哦。 啊、所以就是咱们以后啊给大家讲的时候，你发现有这词根怎么还有好多意思。比如说 PED, 就这个词根，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表示的是小孩的意思。它还能表示脚的意思，小脚丫的意思。 哎、 就它有很多含义。啊，所以我们今儿看这个呢，只不过它拼写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稳定，它永远表示的是悬挂。 所以大家看这个 PEND 啊，你还得跟着 PENS 一块儿记。 一块儿记。 啊，它俩是一个词根的俩变体。 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啊，我们以 PEND 为这个讲解哈、啊、叫做 depend。 depend, 哦，这词儿我会，我经常背一个短语叫、嗯、it depend on you, 啊，就是全听你的、 哎、 取决于你。 取决于你、 哦、 depend, 依靠，靠着你、 嗯。我给您再翻译一下吧，这意思就是我挂您身上。 哦，对。 就靠您了。 我对，我这决定挂在您身上。 挂您身上得了。 哎、 啊、 那它有没有悬挂的意思，都 depend 都出现了，应该有吧、 啊。你看看，当然有啦。在这个单词当中是 PND 表示悬挂，对吧，前面有一个前缀是 DE。这个 DE 呢，它首先的含义呢是向下，就往下。所以大家想想，一直往下拉你，那不就是使劲的拽着你吗，所以它又可以表示加强的一种感觉。 这个 DE 它也是加强的意思。 也是可以表示加强的意思。 哦。 对。 那大家来感觉一下这个词。depend。就是那种扑通一下。 啊、嗯。 跪下抱住了大腿。 对。 死死的抱住了。 死死抱住不松手。 对，这个死死就是 D 的意思，然后 pend 就是挂住。 哎呦，您讲的太好了。 死死的挂住不撒手。 不撒手。 就挂在上面了。就是全靠您了。 对，没错没错。那这就是 depend。 depend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对。所以当我们再去读这个单词的时候，您就不是很轻的 depend。 对 吧， 就不能这么读了。 啊、嗯、就那种很有情绪的那种感觉、啊。 对。 depend 全靠您了， 对，对， 这未来 全指着您了， 全指着您了 啊、嗯！拜托了， 拜托了， 是。所以你看这个词，我们学完词根以后，哎，好像在我们的这个感情上面也对它注入了一些元素。 哎呀，就是那首歌里唱的，嗯、我让你依靠 啊、 嗯，让你靠， 对对对，靠着我就不走了， 没什么大不了 哦， 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depend， 嗯嗯 ，depend on something。 对， 那有趣儿的事儿来了， 嗯， 这 depend 我知道有一个词儿叫 independent， 哎，这个 dependent 前面加了个 independent， 我就知道， 嗯， 有问题了。 对 ，in 这个前缀、 嗯、 ，in 这个前缀，它是要表意的。 是， 它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是对于这个词根进行一个修饰的关系嘛，对不对？那 in 呢，它不是一个加强了，而是个相反，也就是表否定的含义了。 哎呦，表示否定了。 对，表否定了。那咱们先来看啊，这个词的后面有一个后缀叫 ent， 找到了吧 ？ent。 对，这个 ent 呢，它是一个后缀，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可以表示就是什么什么的这样的意思。 哦，大家记啊，记后缀的时候一定要记它表示什么词。性， 对， 您看刚才 meant 是表示名词的后缀， 这个 ent 呢则表示形容词的后缀。 哦，是个形容词的后缀、 嗯、那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在我们的四六级考试十五选十里面，这个 dependent 已经考过四五次了。 哎呦， 而且特恐怖的是它不考您形容词的含义，也就是这是一个 ent 这个后缀除了有形容词还有名词， 哦， 表示的是什么什么人。 所以这个 dependent 就是依赖他人的人。 哟，那他在做名词后缀的时候，哦，我想到了 student。 哎，对，没错 ，student， 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 dent。 太好了，就这意思。 那就在坐在这地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了。是，没错，就名词了。 看来后缀还有时候可以表不同的词性啊。 对，不见得呢是同一时期它们有不同的词性啊，可能是这个时代是这个，当然下个时代发现不够用了这词儿，那怎么办？没办法， 再出山再用一次吧。 对对，给它再加持一下，就这样。 这样哈， 对。 好，那这个 ENT 我们知道了，那就说明这个词它是一个形容词， 是， 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分析意思了。In 是什么？是说不， 说不对。 In 是不， 对，否定。 行不行？不行。 啊，而且后面的定义我们都知道是加强，那就是绝对不行。一点门没有。 是什么？是硬是绝是加强啊。 就是第一是加强。 哦，第一是加强。 对，所以 IN 和 DE 加起来不就是门也没有吗？ 哦， 是吧 ?IN 是否定， DE 是加强。 对。 那就是使劲加强。 使劲加强。 肯定加强。 是。 绝对加强。 嗯。 不，门都没有。休想甭想。 那后面的 ENPND 表示悬挂。 甭想悬挂。 对，你别想挂我身上。 别想挂我身上。哎呦，那是什么意思？独立。 独立的，对吧？对，你自己玩去吧，你是独立的个体，你别跟我这凑热闹。 别过来，别挨着我。 哎，别来。 就是 indie 就有那种排斥感。 哎，对对对。 看到没有？把那个 pend 挂的怎么挂呀？ independ 就是取掉，取掉，不要挂。 对，其实这个英语啊，它的发音也很奇妙。当我们去说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表情是微笑的，你叫 happy。但如果我们说的是 sad， 你就不自然的就会痛苦，那这个词也是很嫌弃你，大家不可能笑着说那个 independent， 就不能这么说吧？ 哦、independent， 对，就很遗憾的感觉。 所以大家看啊，你拒绝挂着什么意思？你看一个孩子独立了以后，他是不是就不依附于家庭了呀？ 是， 他要独立谋生了呀，独立生存了呀， 对， 他就。与原生家庭就怎么样，就脱钩了， 脱钩了，对对对， 就脱离了。所以 independent， 以后你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哇，你觉得他好有个性，真是把点赞，好有个性， 戏精出山了，我感觉， 好有个性， 好有个性 ，independent day。 对， 就是你人生当中独立的那一天。 对，还有我们以前学过词叫做 indispensabl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词。indispensable、 哎呦，音底都出来了， 音底都出来了吧？对，那后呢 ？PNS 我们知道也是悬挂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它这个词呢，我们知道 dispensable 表示的就是这个我可以脱离你的，那么后面再加上 IN 的话 ，indispensable 就不能脱离你，言外之意就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我们再解释一下哈，那个pendable， 这个 pensable 呢？Pens 刚才说挂了， 对 ，pensable 了，加上 able 这个后缀呢， 对， 就是可以挂的， 可以挂的。 前面又加上一个这么嫌弃的 indie， 对， 就是绝不能悬挂，绝不能依靠的。 对，没错没错。那不能依靠你怎么样呢？你自己来，就你很有个性，刚才你说那个感觉， 哎，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你可以自己玩了，自己就可以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这 indispensable 就是自己来也可以啊，可以不用依赖我呀，但是又很重要的那种感觉。 哦， 嗯， 大家说了，聊天室同学们说了，好好玩啊，大家听出来了吧？这个 indie 真是一脸嫌弃。 对，没错没错，一脸嫌弃。 本来 in 呢就是很嫌，就是嫌弃了，加上那个 d 呢，就是分外嫌弃。 对，当然这种感觉是拜托经济老师给表演出来了。很厉害， 分外嫌弃挂在那儿， 对， 就直接就是一种超级超一世独立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在我的人生当中，金金老师对我来讲就是 indispensable， 什么意思啊？就是太重要了，不能够分开的。 太重要也不能够分开呀、 啊。 哎，咋变成反义了呢？不是，一世独立了吗？都， 就是大家，就是你，就是。就因为你自己很厉害了，所以你可以自己独立，但实际上你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哦，是我对你来讲很重要、 很重要的，对对对、没错，对。 一下就挺尴尬了。 对，因为你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 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呢是 inde 是 INDE，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indispensable 呢是 INDIS。 对了，注意一下。 indispensable， 对， 有一个 dis，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再分析一下啊，大家看这个里的 pns 不是表示悬挂吗？ 没错， 对吧？ 嗯 ，able 就表示的是可以悬挂， 那就是能挂的。 那前面的 dis 不是分开吗？就是能分开挂的。 哦， 再往前 in 否定 ，dis 是分开的意思。 对，没错。 注意了，就是分开悬挂的。 对，然后那个。所以那个 dispensable 的意思就是能分开悬挂的、 哦、 啊，然后再挂 IN 就是你不能跟我分开挂 哦，就绝对不能分开挂的， 对，就咱俩必须在一起 挂一块儿， 所以 怎么感觉 嗯， 到了菜市场两块肉挂在那个上面分开悬挂着， 分开悬挂着，然后就咱俩不能分开， 不能分开挂 嗯， 主要是你挂着我， 对，但是就像咱俩刚啊、哦、对，我挂你，我挂你，就刚才我们讲的似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已经想和你分开了，但是他自己有个性是可以分开、 嗯、 但是又不能分开，就这样的感觉、 嗯、反正没怎么听懂哈、 嗯嗯， 大家就知道、嗯、indispensable 是绝不能分开挂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啊，不能分开，很重要的， 嗯嗯，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这单词就活了， 对， 是吧， 没错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更有趣了，它怎么挂呢、嗯、挂的方式有很多啊哈有加强挂着的啊，有嫌弃不挂的， 嗯， 这个叫 suspend， S-U-S-P-E-N-D， 嗯， 它这个 S-U-S 是什么意思啊？ 哎，这个 S-U-S 很有意思，它表示的是下面的意思。 哦，下面。 不仅仅有 S-U-S， 比如说 S-U-B， sub， 对，它也可以表示的是底下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潜水艇怎么说呢 ？sub。Submarine， 对，没错，所以它就是 SUB， 就是在底下的那个、 哦、 那个船。 还有一个词叫人的潜意识，嗯、叫 subconscious 啊，潜意识、 哦。conscious 是意识 ，subconscious 就是下面的意识。 对，还有大家这个词叫做 tropical， 就是热带， 热带的。 那亚热带怎么说呢？ 那 subtropical， 对 ，subtropical 就是热带的下面，不就是亚热带吗？ 哦、下次的那种。 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下面挂着。挂哪？挂下面、 嗯、往下挂。 那挂下面挂是什么意思啊？ 那当然 也是悬挂呀。 对呀、啊、那就是挂在那呗，而且是一直蹬在那挂着， 就是一直挂着， 一直挂着， 悬而未决，就这个意思。 哎，对，没错没错， suspend 是它一直是挂着的状态。 对，所以、嗯、那一直挂着还能动换吗？ 嗯，不 动不了了吧， 动不了了， 就不能动了吧，所以就是暂停在那里，就不能再动了，一直挂着，保持它的一个静止的状态。 哦， 嗯， 所以 suspend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啦。 嗯，所以就这些词儿呢，大家能感觉到哈，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个性。你要是自己这个背字母的话呢，就是你也是能够背下来的。但是呢，你如果要是通过词根啊、前后缀的话，你会觉得比较生动一些。 对，就觉得很有趣啊，主要是有趣味，然后你能够理解它，这不就记单词就成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了吗？ 对，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depend 啊，你看看挂上面，我就抱着您大腿就依靠您 ，independent 哎就是独立的，那 suspend 我一直悬挂在那里就停了。 哦，好，生动有形象。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啊，所以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吧，这个 PEND 跟 PENS 都是悬挂的意思了、 嗯、对，没错没错。 好，再来看一个，这个特别多，叫 NAT NET。 我觉得啊，就是在所有的词根当中，这个 NAT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根。 你最喜欢？ 对， 这还能有自己的喜好啊。 对，因为我本人特别喜欢大自然。大自然怎么说呢 ？Nature。 对，我们总在想什么叫做大自然。实际上，以我的博见啊，我觉得大自然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这个地方。 说的太好了 啊！ 我早就说过，傅老师是心中有沟沟壑的人，一马平川， 生在沟壑里。 你看，爱田野， 爱田野， 爱自然， 爱麦穗儿， 爱麦穗儿， 爱晶晶， 对吧？是不是？你看看 nature 这个单词，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 它怎么就啊让你有那么。 啊，有大自然的感觉了， 有情怀了 啊！大家看看吧，这个 NAT 不是表示出生嘛，对不对？后面的 URE 这是一个名词，它表示地点、场所。 哦 ，URE 表示地点和场所、嗯。 对，那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它很大，它是生我们、养我们、赋予我们生命的地方。 哦，赋予万物生命和生机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那个 NAT 本身就是生命的意思和出生的意思。 没错没错。 哇，那这个场景画面很美妙的。 非常美。 处处带着生机。 对。 啊，就好像 嗯 刚立春一样。 啊，刚立春一样。 万物什么复苏了。 对，没错。 是吧， 在那个气味当中都能感觉到生命在跳跃，对吧、 哦、 还有就这 NAT, 其实我们能够背很多比较难的词，比如有单词的 innate。 INNATE。 INNATE。 那大家知道 IN 呢，它除了有否定含以外，还可以表示里面的意思，就它最本质的含义。 in 里面。 对吧？所以我们说 NAT 表示生命，来大家看看，这是跟着你生命就来的东西。就它存在于你的生命里面， 那就是与生俱来。 对，就是我们说的固有的。比如说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份固有的善良，这个 innate 就是我们说的固有的、 哦、 所以就是与生俱来的。 哦，所以这个 ANAT 这个 net 还有很多的推演哈、啊。你比如说 nature 就是大自然啊、这个给所有生命赋予生机的地方、啊嗯、URE 就是地方。那我们再来看了富妈特别的爱什么？爱国家， 爱国家。 这个国家怎么说、嗯、？Nation。 对，国家叫 nation。 哎，上节课咱们专门说了 shen。 嗯 ，shen 是一种状态，是不是？ 对，它其实是一个名词，是某一种状态。所以它这个 nation 就是一种状态，是能够让我们一直生活下去的地方。 哎，一直生在这个状态，活在这个状态。 对。 生活在这个状态，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家嘛。 嗯，你的出生之处吧， 对， 对不对？ 对，没错。 生你养你的地方吧， 对，给我们安全，带给我们希望的地方。 对， 嗯， 还 nation，nation， 你看现在你在说到国家这个词的时候， 嗯， 是不是油然而生的那种爱国爱家的情怀了？ 对，没错。 所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这个词根也是这么显现的。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所以就是我们有时自己在读这个词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在里面， 哎， 对吧？但你当读完这个词根，哇哦，原来是这样的含义。 所以包括自然， 嗯， 国家， 国家， 你看，这些都是跟你的生命的本质息息相关的地方。 对对。所以这个词根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好，嗯、我们都说呀、啊，有个单词叫Native 本地的、 嗯、 哎呦，现在看来真好解释了。 那您快说说吧。 Native NAT 先刨开不看吧、 嗯、 这个 IVE 是个什么呀？ 它首先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啊，表示什么什么的。 哦，什么什么的、 啊、突出的是一种内在的性质。 哦， Negative Active， 这个 Tive 可多了、 啊、Cognitive 对吧、 哎、很多的 Tive， 原来它就是一个表示形容词的后缀。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 IVE 呢也能表示的是名词的后缀。 哦， 啊，都行。那咱们就来看这个形容词吧。您看看 Native 它是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 NAT 表示出生，出生的那是不是就是当地本地呀、啊、 哦，出生的本地的生的， 对，没错， 生在那个地方的， 对， 当地的 local、嗯、 local 本地、 哎、 native， 对， 说英语，英语为母语的人叫 native speaker， native speaker， 没错。那实际上呢，这个 native 啊，除了表示形容词，它也可以表示的是名词，做人，什么样的人？ 哦、oh, ，native 啊，比如说富妈，你哪人呢？我说 I'm a native of 北京， 昌平 啊。海淀儿， 是海淀儿啊， 海淀儿，海淀儿， 以为是昌平呢。 所以您看看，这不就是我是北京土著吗？ 哦、oh, ，native， 那、嗯、就出生在这一块的人。 哎，对对对，没错， 明白。 嗯、 跟这个词儿啊，长得特别像的，就是现在一网络流行语 啊， 说你是 too young too naive。大家知道这 naive 这个单词啊、嗯，当然读音要读准了，不要跟网上。乱读啊， 对， 不是什么 naive， 它是 naive，naive， naive， 嗯， 这个单词也很有趣哦 ，naive， 您看看，这个也跟出生相关呐。 是啊，那为什么它是不是 nat 呢？这个词是来自于法语， 哎呦， 所以您看这词的发音好像跟咱英语的那个感觉都不太一样，对吧？ 啊、对， 嗯，那这个词当中的 nai。啊，就相当于是 NAT 哦，小小的变化了一下。 对，没错。有一些语言学家呢，就认为它是来自于不同的词源。实际上呢 ，NAT 和 NAI 呢，都是来自于法语。 哦， 对。那有一些语法学家呢，就会说，可能是不是当时写在羊皮卷上面，然后大家看不清楚，所以一会儿是 T， 一会儿是 I 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对，就像大家看到很多单词，尤其是动词，它的后面会有个 e 结尾，但是那个 e 是不发音的。 没错。 实际上呢，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就是为了区分后面那个单词，就在前面这词儿的后面加了一个小 e， 告诉你这是一句点，这词儿结束了。 employee。 哎，就这种感觉。还比如 come，c o m e， 对吧？那这个你跟那个 意它不发音，那为什么写这么个东西呢？ 哦，对， 嗯，那这个词儿也是这样，如此啊，这个 N A T N I 都一样，都表示出生。 那个 I V E 呢？ 嗯 ，ive 就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啊， 一个形容词后缀。 对对， 这个 naive， 嗯， 出生的，刚出生的， 对， 幼小的， 对，刚生出来什么都不懂， 幼稚的， 幼稚的 ，too young too naive， 意思就是说 too simple， too simple， 对， 太幼稚了， 太幼稚了， 太简单了， 是是是，没错， 幼稚。 对，那朋友们注意哈，还有个词啊，就是表示像小孩子一样的，怎么读呢？叫做 childish， childish 啊，那个词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叫萌， 哦， 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比如说都三十多岁了，他呢感觉到，哎，他的性格很好啊，很有意思，那我们不能说他 naive，我们 不行 ，naive 是真的是天真无邪的， 对， 什么都不懂的，未经世事的，有点二。 是 你说的啊，哎，就是这个意思，对 对 对。 那如果我们说的是 childish 啊，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对 ，childish、啊、就是像孩子气那样的。 当然，你可以再好一点，就是 childlike。 childlike 是一个最好的，是真的是带有孩童般的品质的。 对。 而 childish 呢，它稍微还有一点贬义。你比如说，都四十多岁了、 嗯、 啊，是吧？头发都白了，头发都白了。完了呢，说个话呀，做个事儿，还跟小孩似的， 跟小孩似的， 一不开心还。摔门就走了， 哎呦，这太幼稚了， 这叫 childish 啊、嗯、那你比如说都四十多岁了，但是呢还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 哎呦，那叫 naive。 对，比如说我认为我买张彩票我一定能中多多多多多少大奖、 嗯、 你太幼稚了。 对，这是 too young too naive。 对，没错。 好，行，这个 NIT 呢想必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嗯嗯、 追根溯源了，表示出生出以后在大自然啊 nation 啊、 嗯、 啊 native 啊都要想到这个意思哦。 还真是。 好、嗯、我们再来看一个叫 NECT NECT， 很多词都含有 NECT， 您比如说像 connect connect disconnect disconnect。 好，这个 NECT 很简单的意思，就一个意思， 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连接或者是系结这样的意思。 哎，接起来啊 ，next 本身啊，你感觉这个读音就有点像一个把什么接驳起来的意思， 有吗？ 有 ，next， next， 好，好，那就有啊。 上节课我们学了一个前缀啊，叫做 con， 对吧 ？co、嗯、以及 con， 对，当然还有 com 啊，他们其实都表示一个意思，就是共同一起。 所以这个 connect 这个单词，哎呦，那就太好理解了。 嗯，就是把所有的结儿全部给他们都弄到一块儿。 哎，所有的东西都连接起来，那是什么呀？ 那就是我们说的连接。 那就是连接呀、啊。 对，没错。 connect。 有一句话嘛，叫做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好， 对吧？嗯、所以人和人之间这种结儿，哎，这种连接，其实就叫做什么 connect。 嗯 嗯， 也说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连接的地方就有拆散的地方。所以加上一个 DIS 分开 disconnect， 就是我们说的给它拆掉。 哎， 因为刚才咱们刚刚讲完那个词叫做这个 indispensable， 对吧，它也可以表示分开，那个 DIS， 所以这个里的 DIS 就是表示分 开。 对，那后面的这个 CON 呢是一起， NECT 表示的是联系，所以咱把这词儿一起来读读，就是把已经联系起来的东西给他们再拆了。 Disconnect， 嗯 ，connect 连接 ，dis 分开 ，disconnect 分开连接就是拆开。 对，不有一句话吗？叫宁拆一座庙， 不毁 一桩婚。 哎呀，这好家伙， 对吧？那个拆就这个词 disconnect， 月老都坐那边看着您了，已经看您了。 对， 看那就那在角落里头、啊、那一棵树那。 Hello， long time no see 啊！我为什么想说这个呢？就 disconnect， 它一定表示的是它原本是在一起的，然后把它们拆开。 好 啊， 再看一个词儿也有意思，在 connect 前面加上一个 inter。 嗯 ，inter 这是咱上节课也学过了，它表示相互之间的，嗯、 对， inter, 是一种相互的。 大家看那个 internet 那个互联网， 互联网 啊，是不是相互之间的网啊？叫 internet，net 就是网嘛。 对 ，net。 对，还有我们说的这种人际关系叫做 interrelationship。 对， 啊、 嗯，那这儿呢 ，inter 加上 connect， 那是什么？相互连接啊。 嗯，就是彼此之间相互连接。那后面的 ed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就彼此相连，谁也缺不了谁那种感觉。 哦，那就像刚才那个 indispensable。 indispensable。 但那个呢，是一方缺不了另一方。 对对， 另一方是不可或缺的。 对， 这个是相互依赖的。 所以我们在介词搭配的时候就体现出它的威力了啊！这个 indispensable 后面接的是 to， 它表示一方。You are indispensable to me。 哦，嗯，某一方对某一方来讲很重要， 对， 不可分割的。 那这个词呢，我们一般接的是 with。 Interconnected with， 那就是相互之间的依赖。 对，没错。所以您看哈，现在咱们都说这个 globalization， 这个世界啊，全球化， 哦， 对吧？那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比如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这彼此是相互联系的，那只能用的是 interconnected。 哦，有意思， 嗯， 很有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叫做 N-O-R-M、嗯、norm norm。 这个 norm 指自身也是有意思的哈。 对，它其实本身表示的就一词儿叫做规范或规则。 哦，我们先来想想，咱们用的最多的，可能了解的最多的就是一个 normal 这个单词。 嗯， normal 是什么意思？是正常的意思。 正常的。 那它怎么跟这规则结合起来理解？ 那你想想，我给你定的规则当然就是正确的了。 哦、oh, ， 所以像规则一样的，那就是正常的。 那个 normal 呢？这个 al 呢 ？al 是不是一个形容 形容词的后缀？ 形容词后缀啊？ 对，没错，没错啊、oh. 嗯。所以您看，现在啊，我们说有时候，哎，怎么老不下雨，老不下雪？这个天气不是很正常？这个不正常的怎么说呢？ 正常叫 normal 嘛，就是符合规则的叫 normal、嗯啊。 对 ，norm 是规则 ，normal 符合规则的。 嗯， 那怎么得加一个什么什么 normal？ 那就是加个前缀呗。 那是个什么不？ 嗯， 不是个什么前缀。 刚才我们可能学了一个 IN 哈，可能同学会觉得什么 innormal 是不是 ？innormal 行不行？ 不行啊，有同学会说有个 UN 啊 ，anormal 也不行，我们需要加一个 AB。 AB 是什么意思啊 ？AB 它其实表示是相反的意思。 哦，不是 Angelababy 啊。 啊，所以 abnormal 哎，就是我们说的不正常的。 哦 ，AB 是表示相反。 对，大家记不记得有个词叫做在国外怎么说？ 啊。Abroad， 对 ，abroad， 那个这个 abroad 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啊、边境嘛。 哦、 那 ab 表示反，那在您边境外面是不是就出国了呀？ 哦，反边境的，那就是边境之外的。 对。 哦，明白了，那正好把这个 abroad 也记住了，就出边境的。 出边境的就出国了。 那这个 ab 加在 normal 前面、嗯、abnormal 就变成了不正常的。 对， 反正常的， 就那叫异常的， 异常的 啊。比如我们说的这种异常的气候怎么说呢 ？Abnormal climate。 哦， 嗯， 哎，有道理， 是吧？ 那也解释得通啊。相反规则的，反常规的， 哎，没错没错，就是。 所以 norm 就是正常、常规、符合规则的。 对，比如我们去查这个化验是吧？查我们的血啊，应该是正常的。结果您这指标超了或低了，是不是和正常的是反的呀？ 哦， 那就不正常的 ，abnormal 了。 abnormal。 好，再来看这个 norm 前面呢加一个 e， 嗯 ，enormous。 enormous。嗯， 这个 e 是什么意思？小 e。 好，咱们先来看哈，这个 e 实际上呢，我们说英语啊，它除了借鉴了一些希腊神话，其实还借鉴了圣经。 哦 ，Bible、 啊。哎，对，在 Bible， 尤其呢是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些典故啊的一些故事，就是专有的名词。哎，最后呢，大家也把它剥离出来，去找出了一些它的词根或前后缀。 哦， 如果同学们看过这个圣经，或者看过一些动画片的话，有一个故事叫做《出埃及记》。 哦， 啊，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对不对？嗯、这个《出埃及记》那个出，哎，它就前面就有个 e， 或者有个 ex。 哦， 哎，所以我们管这个 e 或者是 ex 呢，就剥离出来了，就是《出埃及记》里那个出。或离开 哟、哦，那现在这个 e 和 ex 表示好多好多出啊离开的意思 啊，您快说说，比如出口 ，exit， 那个经济当中的出口呢？ 叫什么 ？export 也是出口， 对对， 嗯 对，所以还有你比如说 elude。对不对？就这些词。 但这个 e 和 ex 都是表示出的意思了。嗯、 对，出一定表示就是数量的多呗，或者说是 超出啊， 超出了，或者说离开了，不在了，就总之这样的含义都可以了。 哦，那大家这个词儿最熟了。 嗯 ，enormous。 嗯，叫前任怎么说呀？ 前任，你指的是男朋友 EXX， 你看看是不是就是出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 离开了， 离开了嘛。ex boyfriend， 哎，你看看，ex boyfriend 或 ex girlfriend， 还有你比如说的是我的这个前同事 ex worker， 哦，你看都是这意思。 对，我们说现在的叫做 coworker， 就是跟我一起合作的。那跟我不合作吧，他离职的，就是 ex worker。 好，那这个 e 表示前和出啊什么的意思。好啦，这个 norm 是规则 ，e norm 就是超出规则的， 哎，超出规则的。 然后那个 ous 呢，又是表示一个形容词后缀。 对，你说的特别好 ，ous 呢这个形容词后缀表示的也是某种的性质， 什么什么的。 哎，对，没错， 它就是超出规则的。 对啊，规则是给你限定好是五个，您超过一大堆，而且我们说 ous 这种性质表示极多。 哦、OUS 是极其的， 极其，所以它就是一种超过了既定的很多很多嘛， 那就是 大量的、 巨大的、 巨大的、 大量的。 哎，比如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出巨大的贡献 啊 ，enormous contributions， 哎，或者是 enormous efforts， 对吧？ 哦、嗯，就这样， 对对 啊，都讲得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根特别有意思。哎，活灵活现，每一个都是一小故事。 来，再讲个故事。 嗯， 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这个 is。咱们那个有一个单词很熟悉，叫 easy。easy 就是简单的、容易的、舒服的、安逸的，很 easy，easy，easy。殊不知，这个 eas 也是一个小词根。 对，没错。那我们就先来讲那个 easy。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eas 呢，它这个词根呢，就表示容易、舒适的意思，后面有个 y。朋友们记好 ，y 也是一个后缀，啊，我们可能总觉得后缀是不得是至少俩字母哈，或仨字母， 哎， 实际上后缀一个字母也能搞定，那 y 就行了，人家就是形容词的含这个词性了。 哦，所以 easy 就是容易的、简单的、安逸的。 对，没错。那这个 eas 呢，我们说不仅仅有容易的意思，还有舒适。啊，所以他过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生活呢 ？Easy life， easy life， 哎， 容易的， 对，就挣钱很舒服的、哦，很容易的生活。 哎，我们也知道 ，ease ease 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名词， 对、啊， 它的意思就完全毫无悬念了。 哎，就是舒适缓和的名词 ，ease， 对，没错， 是吧？ 对， 就 calm down 那种感觉， 对， 很舒适的哈、啊，春风拂面的感觉， 没错，没错。In ease， 哎，就是处于一种很舒适的状态， 很和谐的状态哈、 哎， 舒适又和谐，妥妥的。好了。就要来个不舒服的在 is 前面加上 dis 又来了。 好，刚才我们讲过了 ,ds 表示的意思是 分开。 分开。您这是跟谁分呀 ?is 分开。 跟舒服分开吧。 对。 那就让您不舒服呗。 相反了。 对。您怎么着就会不舒服呢？ 不生病的时候不舒服 啊。 对呀、啊、不合适了不就不舒服了吗？对吧？ 不合适，不舒适的时候。 对。不合适啊，这是我们一个北京土语 啊、哦， 它的意思就是生病了 啊、哦，不合适就是。 对， 那正合适呢？ 正合适，正合适，那就 表示正好， 正好，对对对。那朋友们，您看啊，就好多同学这个词儿就是拼写老拼错，其实你要按词根的话，不都特别开心嘛，对不对、 哎？ 我们先写 es， 然后在前面接 ds， 后面挂个 e 就行了。 但注意哦，它的读音不是 disease， 嗯， 它的读音叫做 disease 啊，就是那个 s 发成 z 的音和后面的元音连在一起了。 大家以后啊，生病的时候啊。 嗯， 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生病啊、 嗯、 你一旦有个头痛脑热不舒服，是不是身体很不舒服啊？ 是， 这个时候请你想一想这个单词、 嗯、 disease， 让你不舒服的东西那就是病。 对，没错，就是病，不管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病，是吧？ 对、 嗯、 好，这个 ease 还可以加一个前缀、 嗯、 叫 un、 嗯、 uneasy。 刚才咱讲了哈，这个 un 表示否定的意思， easy 表示就是舒服的、惬意的，那这不就是一种不惬意、不舒服的感觉吗？ 哎，也是 uneasy， 嗯 ，uneasy 就是不舒服、不惬意， 那就是让你很难过、很担心、很忧愁，都觉得 uneasy。 uneasy 就它那个状态呀、啊嗯，就是说让你就 不所适从， 对 对， 就是让你觉得挺忐忑的。 对，比如说大家在一群这个陌生人面前让你去讲话，你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是 uneasy。 哎，有点坐立难安。 哎，对，赶快喝点水呀、啊。 就是你不能处在那个平和的状态。 嗯，没错、哎、没错， 你不能处在那个舒服的无忧无虑的状态，就是有点各种担心啊。 对，各种不安了。 各种不安啊，各种焦虑，有点 uneasy、嗯。 对、 哎，就是这种意思。 对，大家呢这些词哈，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死记硬背，不妨我们把它们在词典里面找一些句子，然后通过单词去背句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体验。 对，嗯，你看大家听了这个词根课，发现是太有趣了、 啊、是 真有趣，这些以前看来比较冷冰冰的词语、啊、嗯，怎么现在听上去个个好像都挺有个性的， 就是从这个 cold-blooded 现在是 warm-hearted， 当然也有了、嗯、你看有的词儿它就是很冷 很冷， 有故意要分开挂的 啊，就刚才那个 indispensable 是吧， 别这节课听下来就记住一个抱大腿啊，还记住一个要拿衣服那跟以前没区别，是不是， 是是是是， 你就看到有的词它就是五颜六色了、嗯、 对， 像彩虹一样，它有自己的色彩了， 没错，而且你看像那个 NAT 表生命，你看多生动形象啊， 对呀、啊，以后说到 nature 大自然的时候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嗯、哈。 对对， 热爱 热爱，对， 是不是， 对，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学习的过程啊，我们在这个应该是来年哈，回来以后、哎、给大家去进行系统讲解，哎呀你就会发现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每一个画卷当中的小的元素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和来历， 那不就是清明上河图吗， 我们清明见是吗 是不是啊，大家感觉这个词根词缀啊很有趣味， 嗯嗯， 很有意思， 也多亏了和金星老师一起主持，把冷冰冰的单词讲得这么活灵活现。 哎，希望大家能够都能记住啊。 嗯， 来，我们把今天的单词呢给大家全部的读一遍 啊。 我们来看 ，muse 表示的是娱乐，它来源于缪斯女神。 museum 博物馆。 music 音乐。 musician 音乐家。 amuse 娱乐放松。 pend pens 表示的是悬挂。 depend 依靠。 independent 独立的。 suspend 悬挂或暂停。 NAT NNI 出生。 nation 国家。 native 本地的。 nature 大自然天性。 naive 幼稚的。 NECT 表示的是连接即。 connect 连接。 disconnect 拆开。 interconnected 相互依赖的。 NORM 表示的是规则。 Norm 规则。 Normal 正常的。 Abnormal 异常的。 Enormous 巨大的。 EAS 表示的是舒适的、容易的。 Ease 舒适、缓和。 Easy 安逸的、简单的。 Disease 疾病。 Uneasy 担心的。 好，哎呀，今天的单词课收获很多呀， 感觉比上节课又多学了几个。 其实学词根词汇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你自己平时可以去自行研究。 对，没错，自个儿琢磨去。 哎，自个儿琢磨，越琢磨越有意思。 只要自圆其说，这词儿就能学通。 相信我们没错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度过了快乐的一节词根词汇课。谢谢傅妈，咱们下次见， 拜拜。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It's too late. kind of love is more than a lifeline for a man as weak as me who has no self-belief. This kind of love is more than amazing for a man who'd lost his way, who thought it was too late. My lighthouse